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，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，淡淡地记着，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。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，侥幸汇成河，然后我俩各自一端，望着大河弯弯，终于敢放胆，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。也许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等晓得就快要老了，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，因为不安频频回首，忽视的所求就持续久久，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，越过山丘，虽然你白了头，喋喋不休，是否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，就把自己先搞丢，越过山丘，才发现无人等候，喋喋不休，再也换不回温柔，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？没有刻意隐藏，也无意让你感伤，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欢，咒骂人生太短，唏嘘相见恨晚，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，遗憾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，心里却还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，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，向亲爱的挑逗，命运的左右，不自量力的欢乐，只把自私放的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喋喋不休，是我予的哀愁，像亲爱的 是谢谢大家，谢谢乐队老师。